嗱，我哋繼續唱歌好唔好啊？哎，冇反應嘅，係啦，咁先得咧，乖。嗱，我呢排成日去卡拉 OK， 就聽到啲國語歌，咁睇下你識唔識呢一首，係咪有歌詞啊？今晚有冇歌詞？夢醒時分，識唔識唱啊？一齊唱嚇！ 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